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鼓手许哲浩，超级警察陈家驹。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都。最近天气开始转凉了，让人又爱又恨的冬天准备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个人是一个非常怕冷的体质，穿个四五件衣服可能都还抵挡不住寒冷。不过冬天是有非常多活动的季节，你们喜欢冬天吗？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啦。好啦，回到我们的正题，时隔许久，终于又到了我们的球员介绍系列。今天要来介绍的球员是曾经旅美回台后，继续在中职战场上奋斗，却因为状况下滑跟等不到机会而在二军等待多时。在2020年终于因为在屏东晒了太久的太阳而从人才济济的二军中被发现。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陈家驹出生于1989年4月7日的高雄市，身高180公分，体重81公斤，是一位使用右投左打的球员。而他的亲人中也有许多是在职棒内奋斗的球员，包含投手位置的表哥林成化与中职现役最速男的堂弟陈成威。陈成威上场打击前都会与陈家驹互相拥抱。而早在2020年开机前，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喜欢陈家驹比喜欢黄君生还多。下面就有很多人留言说，因为看他接球比较舒服，因为他那独特的技能就是偷好球，这项技能也是陈家驹目前广为讨论的能力之一。被誉为中职最会接捕的他，究竟走过怎么样的棒球路才能够成精的呢？因为爸爸是高雄地区著名的棒球教练，从小就在棒球的耳濡目染下长大，也在加入复兴国小少棒队后正式开启棒球生涯。要说到陈家驹为什么会选择捕手这个位置，原因居然是因为他觉得捕手手套很像汉堡。这我服了。因为独特的装备而爱上捕手这个位置的他，离开了家乡，进入了古堡家商就读，而在古堡家商中多次拿下打点奖。身为捕手的他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身份，那就是一垒手。没错，家驹在高中期间还曾以一垒手身份拿下奖项呢。回到正题，陈家驹在高中期间收到了美国波士顿红袜队的邀约，尽管当时已获得了文大入学资格，但是陈家驹还是前往美国开拓自己的眼界，并与红袜球团达成共识后，以签约金15万美金之资前往棒球的最高殿堂美国。陈家驹在美国的三年期间表现平平，不过却因为与投手在暗号的沟通上发生失误，导致自己手指受伤，而连带影响上场机会与打击的表现。最后在2010年与红袜队达成共识后离开了美国。在这三年间，家驹留下短期异业的最高成绩。回到台湾后，虽然曾一度衍生想要报名职棒选秀会的想法，不过最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选择了先完成自己的学业。大学期间继续在棒球的道路上成长，即将迈向24岁的陈家驹，最后也加入年底举办的中华职棒选秀会当中。最后，兄弟象在第五轮第14指名时选入陈家驹，替家驹披上了黄色的92号球衣。进入职业世界后，在阵中拥有主战铁捕陈志宏和当时备受瞩目的新人王俊杰，外加上黄金大炮黄君生在内，一共4位捕手竞争的情况下，家驹仍然获得了57场的出赛机会。守备方面，家驹在被30次的盗垒中抓到了8次，缴出2.67的阻杀率。虽然守备能力仍不突出，但是陈家驹在新人年就打出5发全垒打，其中一发全垒打还是从曾经旅日的强投萧一杰手中击出了再见全垒打。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支普通的再见全垒打的话，错。这支再见全垒打让当时与兄弟在下半季战绩上紧咬的义大犀牛吞下败仗，才让中信兄弟成功拉开与义大的胜差。而当时在观众席上看球的陈家驹的未婚妻喜极而泣，他的未婚妻当时是义大犀牛的啦啦队之一，这也在各大论坛上掀起一波旋风，而最后两人也修成正果并结为夫妻。时间快转到2015年，因为陈志宏教练的年纪渐长，陈家驹成为了中信兄弟阵中重点栽培的选手。开幕赛当天被教练团指定担任先发捕手，而这一蹲就是蹲好蹲满。这年家驹成功顶下了黄山驹主战捕手的位置，在打击与守备的两端也都有所成长，打击的爆发力更因为从美国定制的放球棒的专用箱而向上提升。单季打出了8发全垒打，不仅是生涯新高，在中信兄弟的团队中更排在第4名的位置。 七月单月就打出四发全垒打，证明自己的打击爆发力。可惜不会打左头的穴位仍然存在，导致家驹只有缴出.268、.315、.123三围表现。不过以守备型捕手著名的他，挡球与配球的能力在这年都向上提升了一个档次。这年陈家驹缴出.300主杀率的表现，在捕手的位置技能方面更是受到大家的青睐，抢下2015年年度捕手金手套的讲座。可惜因为单季蹲捕场次炸裂的关系，而让他的左膝发炎。最后在总冠军赛上的第五战也只能够因伤退出，让当时已经获得听牌优势的中信兄弟损失了陈家驹这名大将，也因此被对手狠咬一口而错失了年度总冠军的头衔。2016年中信兄弟从自由球员市场中获得郑达宏这名捕手，而陈家驹也因为膝盖伤势的关系而交出了主战捕手的位置。不过陈家驹却没有因此影响到自己的表现，反而是缴出更威更猛的表现。在生下小孩后的陈家驹将打击的技能点点到满等，缴出连续3场比赛都炸全垒打的表现。九月的表现更是像开启了无双模式一般，尽管只获得27个打击的机会，但是却缴出傲人的.458、.481、.917的三围表现，让他的打击率瞬间回到了.300以上。在这一年，陈家驹首度缴出高于.300的打击率，可惜总冠军赛上多半是在比赛后半段才有替补上阵的机会，让他在总冠军赛上只留下3个打数零安打的成绩。眼看就要接班黄山军的主战捕手位置的家驹，却在2017年开始陷入低潮，不仅自己的状况有所下滑，身边也出现了一位新的竞争者，那就是在二军沉浸许久的黄君生。黄君生的复活不仅夺走家驹部分的上场机会，甚至让家驹让出了未来3年的黄山军主战捕手的位置。2017年蹲捕场次就像是坐溜滑梯一样下滑到了38场，2018年甚至只有13场出赛机会，在一军更只有留下一支安打的记录。2019年虽然换了42号的背号，想要重新开始，但是却仍旧没有人想起他的名字。而这3年间，家驹也萌生了从职业退休的想法。好在当时出现了一位贵人，那就是林威柱。你现在不努力，要脱球衣很轻松，把球衣脱下来，什么努力都不用做了，其实很容易。这段话点醒当时在竞争中失去主战捕手的陈家驹，而陈家驹听到这席话后，也在自己的努力下成长。18与19两年间，在二军合计缴出.341的打击率，主杀方面，2018年与2019年更是傲人的.450与.538。这3年间的努力，是否能够让陈家驹重新等到一个上一军的机会呢？时间快转到2020年，在屏东晒了许久太阳的陈家驹，也把身上的冰块一同融化了。历经571天的等待，他终于回来了。虽然重回一军行列的12个打席内，安打仍未开张，但是所谓不打则已，一打惊人。接下来3场比赛内就狂敲了6支的安打，甚至相隔970天后，再度用全垒打告诉大家他回来了。回到一军与多位兄弟当时水土不服的羊头搭配后，神奇的让他们全部都回到了正轨之中。正当一切都就定位之际，陈家驹却又在跑垒中拉伤大腿而被下放二军。多种不甘心与害怕再度被打入冷宫的心情，让陈家驹再度衍生离去职棒的想法。还好在队友的鼓励与邱总教练给予的机会下，家驹再度强势回到了一军的行列，不仅与投手缴出行云流水的搭配玩投玩疯对手，守备上更缴出傲人的.485的主杀率的表现。面对到前些日子才成为史上最年轻40盗的堂弟的盗垒，也是能够完美的将他主杀在二垒前。这几年的努力下，家驹终于打出生涯第200支安打，虽然花了6年的时间才达成这项纪录，被队友戏弄，但是家驹多年来的努力都是所有球迷都有所见证的。陈家驹目前已经有着31岁的年纪，但是 ，but 看起来却像是25岁炙脸捕手的他，究竟未来还会为他的棒球人生写下怎么样的篇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陈家驹的介绍。他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只要你肯努力，总是会有机会的。但若你现在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我是阿杜，我们下次见，拜拜。